午后，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经典随身听，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今天就来讲，一起听资讯。我是林奇。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表示，在经常使用污染性燃料用于烹饪、取暖和照明的家庭中，新生儿和幼儿更容易受到家庭空气污染的影响。目前有超过700万移民正等待申请成为美国公民，等待的过程通常只需6个月左右，但在美国新的移民政策下，一些地区处理时间已延长到2年多。近日，按照公安部统一指挥部署，在浙江、上海等地公安机关配合下，江苏公安机关摧毁一个公司化运作的保健品诈骗犯罪集团，抓获犯罪嫌疑人638名。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审议药品管理法修正草案时指出，应当对药品管控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，要让生产者倾家荡产。北京语言大学语言学系正式成立，来自北京大学、中国社会科学院、北京外国语大学及法国、美国等海内外近百位专家及师生代表出席了成立仪式。从北京教育考试院获悉，2019年北京市第一次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于2018年11月6号至12号进行网上报考。据悉，好莱坞将翻拍《进击的巨人》真人版，导演为拍摄了《小丑回魂》的安迪·马西提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收听。 都相信，说得好听，说得甜蜜，你说的每一句我都相信。为了爱情，失了聪明，听你的话，闭上眼睛，这个梦多美丽，让它继续。你说的话总那么好听，你爱不爱我不能确定，也许你只把它当游戏，我却爱得太用力。说的好听，说的甜蜜，你说的每一句我都相信。为了爱情，失了聪明，听你的话，闭上眼睛，这个梦继续。你说的话

迎回来，这里是经典随身听，我是英奇，来自飞儿乐团 Fly Away。 八个月前，飞儿乐队爆出女主唱被踢出了飞儿乐团，主唱发文称完全不知道乐团即将发行新歌，而自己也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移除了粉丝专业的管理员资格。而大家知道这个消息后呢，都直呼我的青春崩溃了。时隔八个月后，飞儿乐团主唱终于回应被踢出飞儿乐团的事，尽管如此，他还是祝福两位老师能写出更多更优秀的歌曲。16年了，他们终究还是散了，以这样的方式，他们就如同我们青春岁月中一闪而过的一颗流星，虽然短暂，但却照亮了很大一部分人的整个青春。 带走我的爱和天空，我不知所措，我以为我会懂我们的爱，我们的爱。当我独自走到时间的尽头，和我擦身而过，带走你的爱和笑容，我无力承受最后的一点心痛。我们的爱，我们的爱，把爱放开，把手放开，如果你的心已不在，把爱放开，不再等待，你的温柔是一片空白。把爱放开，把心打开，这次我决定走出回忆重来，就让我彻底的伤，再彻底的醒过来，就让我彻底的伤，再彻底的醒过来。爱意 伤带着你的心过